内容就是这些，请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九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听着听着就乐了。 哎， 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，启社长，启社你好。 哎，红九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直入主题吧，今天为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呢，相信很多朋友都读过哈。 这个书可能没读过， 就是这个 是这个里边的内容 可能您在某些刊物上读过。 哎，这个书的名字叫奇高一招， 奇高一招。 哎 啊，但是我说这刊物呢就故事会， 故事会。哎呀，从小我觉得就是，我不知道你小时候看不看故事会。 看故事会啊， 我小时候反正是看。我想想啊，小学初中都看，因为那时候还在农村的时候呢， 可喜欢看故事会了。 到高中呢，好像就觉得故事会这东西吧就有点太浅了啊，而且就太感觉太流俗了， 太通俗了。 哎，太通俗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到然后再往大了呢，就基本就不看了，觉得这个不属于我啊。可是呢，我记得到什么时候呢？到30岁前后，我又看了2年故事会。 嘿，这是什么想法啊？ 就是觉得呀，实际上就是故事会的故事很多还是接地气的，特别接地气啊。虽然他在这个写法上哈，没有我们之前比如说介绍的很多书，他的这个文字啊，包括结构啊，那么讲究，但是呢，他的故事有些还是蛮好玩的。 没错，今天我们说的这一系列，它其实也算一个系列读本吧。 对对对，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。 嗯， 它是一套荟萃了中国当代故事文学创作精华的大型书系。不仅囊括了故事界优秀作者的短篇精品力作，而且还第一次整合了故事会的杂志创刊以来的内容厚实、情节曲折的中篇故事资源。哎，这些故事发表的时候呢，在社会上就不胫而走。 对，但今天我们给您介绍的基本都是以短篇为主，而且呢，好玩在哪儿呢？好玩在就是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故事，您听的可能不会是当下的呀，或者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。啊，不是这个九几年的，或者是它还有八几年的，甚至还要稍微早一点的故事。 嗯，但是仍然是脍炙人口啊。 对， 现在读起来有的时候也会有叹为观止的感觉。 这个在这个准备这本书的时候呢，我和红九聊天，我就说，哎呀，就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找到一个我小时候看过的故事，当时逗得我就是真是前仰后合的。后来呢，这个很久就没见过这个故事了，就认为好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个故事可能以后也见不着了，就是能留下一个印象。没想到在这个《奇高一招》这本书里，哎，我又发现了，又重新读到了。 嗯，这一系列呢，其实算是幽默讽刺系列啊。 对， 因为整个这一套丛书其实分为是六个板块啊， 哎， 像悬念推理、 嗯， 惊悚恐怖、言情伦理、古今传奇、社会写真，以及今天我们提到这个系列，其实幽默讽刺系列。 哎， 这里面其实有的是紧张刺激啊，有的是感人肺腑，有的让你拍案称奇，有的是轻松诙谐，有的是严肃深刻。当然了，我们不是本着让您听着听着就乐了吗？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给您弄轻松诙谐的。 对，轻松诙谐，幽默讽刺的。反正品读这些故事，让您能感受到人间的喜怒哀乐，是吧？ 对， 又能够感受到这种跌宕起伏， 嗯， 啊，甚至能够让您思索人生。 没错。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故事的 环节， 环节当中吧。 那我先给大家呢，介绍几个故事。 行，介绍几个故事。 先介绍第一个，这个故事叫《我也是受过教育的人》。电视台要录一期介绍当地农民企业家的节目，邀请了有富公司的老黄老板和旺财集团的张董事长，这对生意场上的老对手啊，在电视台门前狭路相逢，一碰头就明争暗斗起来。黄老板呢是开着自己的宝马车来的， 找到了一个车位，准备停进去的时候，不知从哪儿冒出一辆奔驰，抢掉了这个车位。奔驰上下来一个穿制服的司机，恭恭敬敬地拉开后座门，请出来的正是张董事长。张董事长朝黄老板得意地说：“幸会啊，前天刚提的车，黄老板，你看还行吧？人家说了，坐这种车啊，必须配司机才有腔调。”黄老板不屑地说：“哼，你是考不出驾照吧？自我安慰吧。你像我，进驾校上了几次课，就考出驾照来了，自己开车那才真是其乐无穷呢。”这第一回合比座驾，两人算是旗鼓相当。两个人边斗嘴边上了楼，工作人员发了两张表格，说：“根据节目要求，请两位先填一下个人的资料。”表格中有一项是个人资产。黄老板和张董事长对视了一眼，看来第二回合的比赛又要开始了。张董事长先写了一个五，然后在后面画零，嘴里还数着：一、二、三、七。画完以后，满脸的炫耀之色。黄老板大表惊讶：“啊，不得了啊！你这个身价啊，5000万啊！哎呀，我跟你可差一点。”然后呢，提笔写了一个一，也开始画零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这嘴里呢还数着，一直数到了八，一个亿。 嚯！ 张董事长灰溜溜的缩回了脑袋。看到表格下一行是学历，他又得意起来，因为谁都知道啊，黄老板根本就没上过学。这第三回合他倒要和黄老板比比文化。只见张董事长大笔一挥，写上了大学本科，意犹未尽，又在后边加上了硕士在读这四个字，然后笑嘻嘻的看着黄老板。黄老板诧异的问：“哎，张董事长，你什么时候上过大学呀？不会是买的假文凭吧？”张董事长字正腔圆地说：“哼，货真价实，函授文凭。”顿时黄老板就觉得难以下笔了。其实呢，他以前还以没上过学为荣呢。没上过学怎么了？如今大学生照样挤破脑袋要进他的公司，争着抢着要受他这个文盲领导呢。可是今天呢，不一样了，要是填上文盲两个字，那就在和张董事长的竞争中落了下风了。黄老板犹豫片刻，干脆选择跳过，直接填下一项，心说：“嗨，这之后的家庭住址、配偶啥的，咱可不输给他。”张董事长岂肯罢休啊，他眼珠一转，热情地指着这个黄老板表格上学历那栏说：“黄老板，你这个地方可不能空着呀。”然后呢，又故作理解地表示：“你不会是没上过学吧？”“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没上过学不丢人，没受过教育的人多着呢。”黄老板心中火起，提笔就填，填完了骄傲地说：“谁说我没受过教育？我也上过学，成绩还很优秀呢。”张董事长一愣，忙探头去看，只见黄老板表格上填的是四个字：“顺丰驾校。” 驾校也算是上过学， 没错。这个我觉得这个起码好像还是比较贴近咱们现在的呢。 对， 那这个后边呢，您看就有的就开始不贴近了啊，就是八十年代、90年代。 是是是，有一些呢，可能大家已经听说很多年了。接下来呢，跟朋友们说一个灵魂的重量。王老头呢，很早时候就相信灵魂的说法。前不久呢，又听说外国有人做了一个实验，用精确的称了一个人生前死后的重量，发现生前死后那一瞬之间啊，体重普遍轻了10多克，这10多克就是灵魂的重量。一个人死后，灵魂离开了肉体，自然就轻了。可王老头是个不轻易相信的人，什么事儿都要眼见为实，于是呢，他就在老伴儿久病不治、即将离世的时候，从一个科研单位租来了一台精密的大型电子秤，把老伴儿的病床挪到了电子秤的上面。儿子见了就说：“哎，老爸，你可别折腾老妈的灵魂了。” 王老头瞪了儿子一眼说：“兔崽子，你懂什么？这是对你妈灵魂的一个永久记载。”于是呢，从这天开始，王老头就没日没夜地守在电子秤前，儿女们也守在老妈的病床前。这天半夜里，王老太太头一歪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儿。儿子上前一把握住了老妈的手，啊，呼天抢地的痛哭起来。王老头急忙的喊儿子松开手，一看电子秤，齐了，正好比死前少了十克。这十克，看来就是王老太灵魂的重量了。 好家伙， 哎，应验了， 这是玄的东西开始出来了。 哎，应验了，应验了。办完了老伴儿的葬礼呢，王老头就到处宣传啊，他所谓这个灵魂之说啊，孙子听得不耐烦了，后来就说：“爷爷，奶奶的十克灵魂，你知道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奶奶少了十克灵魂，是因为在奶奶咽气的时候，爸爸撸下了他手指头上的金戒指， 十克的金戒指。 什么？不要胡说！啊，真的。”爸爸把金戒指改成了一副耳坠，现在奶奶的灵魂正在妈妈的两只耳朵下面晃悠呢。原来这个玄机在这儿呢。 对，还真跟这个咱这什么不一样。你看咱们这个曾经有一个我想想啊，这个丹布朗写那个达芬奇密码、 达芬奇密码、 后来写了一个叫一个书，咱们在好多年前啊咱俩介绍过，那个书里我不知道记不记得，就也是说一个人在测这个灵魂的重量。 对， 他那真是啊， 二十一克是吧，我记得 灵魂二十一克，那是王春元老师的书、那是国内的一个作家。 嗯， 咱说这丹布朗吧，那个呢当时我印象里哈，好像说是弄一个密封舱，然后事先跟这个病人啊，这个就是打好招呼，都说好了，病人愿意参与这个事儿啊，然后在他这个弥留之际，把他给放在密封舱里头。 嗯， 也就是说，放在密封舱里之后，他整个称那个密封舱的重量， 这是准的， 哎、这是准的，就是连密封舱带这个人的重量，因为这人他夸一歪头，你甭管他这个等于这个过世的时候，甭管说鼻子里啊或者嘴里往 气儿啊， 少口气儿啊，或者流出点什么东西来，他还虽然流出了，但是还在密封舱里头。 对。 结果呢？说是哎，到那个这人弥留之际，夸一走的时候，一看还真是发现轻了，啊，轻了点儿，但是具体我忘了轻了多少了， 有点数据哈。 对啊，这个我再给大家读一个， 再来一个 、 这都是一个个小故事， 没错， 不长，但是呢，其实短故事有时候更难写哈。 就还是原来我们说的这个，就是这个什么呀？我们觉得这个。故事会这个呀，有时候您会觉得稍微的俗了一点， 嗯， 但是俗的东西并不一定就不好，而且他那个俗给我的感觉并不是说故事俗，而是可能在他的这个笔法上啊、文字上啊，包括他结构上，他没那么讲究而已。但实际上真正说我们民间讲故事，你说哪有那么样特别在乎这些什么笔法或者说结构的呢、对吧？哎，人就是娓娓道来，讲出来就完了。我给大家再读的这个故事叫家常便饭。民国初年，凤城西南有个白旗区，区官啊叫关振南，这家伙呢官不大，可脾气不小，尤其吃饭的时候，不是嫌咸了就是嫌淡了，不是嫌干了就是嫌稀了，稍不顺心张嘴就骂。上任一年啊，厨师被他骂走了十多个，到后来呢，谁也不敢给他做饭了，给多少钱也不干，没办法，他只得在这个饭馆吃。时间长了呀，关振南又嫌这个饭馆吃饭太贵，这天呢就把听差给找来了，让他去雇一个厨师。听差走了不大一会儿就回来了，说：“五爷，这个关振南呢在家排行第五，五爷，有人要给您做饭，想来试试。”“ 他要多少钱啊？”“ 他说每月没30块大洋，他不干。”“ 嗯，要这么多？”“ 他还说了，今儿呢头一天得卖力气，所以一顿饭啊就要一块现羊。”关振南一听说：“ 嘿，是那样的，好大的口气哦，去把他给我叫来。” 听差的把厨师领来了，厨师一躬身给关振南请安。关振南一瞅，这人呢有40多岁， 中等个儿，眯缝着眼，天生一副笑脸，身穿青布大褂，外罩一条洁白的围裙，干干净净，利利索索。关震南心想，瞧这身打扮，不知道功夫怎么样，待我问问他。我问你啊，干你们这行最要紧的是什么呀？回五爷，刀工。刀工有几种啊？15种。哪15种啊？有切、逼、斩、弯、排、卷，哒哒哒哒哒，说了一堆。好了好了，关震南摆了摆手，又问：“你做什么最拿手啊？”“哼，煎炒烹炸，菜随便席，梗米白面，个人手段随主人喜好而定。今天呢是初次，不知五爷您要吃什么？”“吃什么呢？”关震南不吱声了。因为他平时吃的呀，也不外就是什么红焖鱼啊、炸肉段啊、溜肥肠、溜干尖、酸菜粉条、豆腐块、蘑菇木耳、肥肉片。你想想，他这区官实际上不过是芝麻大的一个官，压根儿呢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。那些上等的名菜，别说没见过，就是听也没听说过。再说呀，要是顿顿这么讲究，他这个芝麻官呢也吃不起。可是话说回来了，好歹一个区官还得挣个面子，不是？于是呢，他又打着官腔说了：“头一顿嘛，家常便饭啊，你看着做吧。”厨师退了下去，找管账的支了现羊，然后提起菜篮子，在白旗街转了一圈，回到了厨房。刚进晌午头，厨师手提着2层食盒来到了关震南房里，把这个食盒放在茶几上，垂手站立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请五爷用餐。”此时啊，关震南早已经饿得肚子咕噜咕噜直叫了，恨不得打开这个食盒先扒拉上两口，可是呢他还是要摆摆样子，故意不紧不慢地下了炕，来到了这个八仙桌旁边的太师椅上坐下。厨师伸手打开第一层食盒，里面是 擦桌子的抹布、擦饭碗的薄纸、热手巾和装漱口水的用具。厨师把这些东西一一摆在了茶几上，然后又擦了一遍八仙桌，垫上薄纸，放上小食碟，摆好筷子。关震南边看边寻思：“今儿这个饭能差不离。”转眼间，厨师打开了第二层食盒，从里边端出一个小型的木方盒，放在了关震南面前，又退回一边，垂手站立，说：“请五爷用餐。”关震南挺起身子一看，顿时傻了眼。原来啊，这个小方盒里满满实实的装着一个像庄户人家包的那个样的饺子，有1尺2长、8寸宽、7寸高。别看这么大的个儿，做的呢还真好看。大饺子的这个接口啊，捏出高低不等的山峰，山峰的豁口处有一轮刚刚露头的红日，饺子的旁边呢有洼凸不平的山地和蜿蜒曲折的河流，稀疏的村落，还有浓密的森林，这一切都是用白面和青红丝做的。做工如此精细的食品呢，关震南生平还是头一次见，不由得暗暗称奇。瞅着瞅着，他为难了，怎么呢？这么大一个家伙，从哪儿下口呢？问问吧，放不下架子；吃吧，弄不好会闹出笑话来。关震南抬头望了望厨师，厨师正笑眯眯地看着他，还一个劲儿地催：“请五爷用餐。”关震南左思右想，最后咬了咬牙说：“我今儿晌午不饿，我不吃了。”厨师一听，十分惋惜地说：“五爷，从行宫廷里的各部亲王就是用这种方式午餐的。五爷您德高望重，小人慕名而来，斗胆献丑，本想讨您个欢心，您不吃啊，确实可惜。”关震南一听更不敢吃了，连说：“我不饿啊，啊，真不饿。哎，既然可惜，就赏给你吧，你吃了。”厨师见关震南执意不吃，只好说了一声：“谢五爷。”就收起食盒准备回厨房。关震南一看急了：“你就在这儿吃。”厨师一听面有难色地说：“谢五爷，只是吃这东西啊 必须得坐下四平八稳的吃，可是在五爷面前我怎么敢坐呢？关震南一听，越发想看看厨师是怎么吃这个大饺子的，所以忙说， 今儿五爷就赏你个座，坐着吃吧。 厨师一听便道过谢，然后大模大样的坐在关震南对面的太师椅上，重新用薄纸擦过汤勺、筷子、酒杯和接碟儿，随即举起筷子，顺着大饺子的接口处轻轻一划，皮儿开了，顿时满屋飘香。原来在那薄薄的一层饺子皮儿里面，一头放着鸡鸭鱼肉四个菜，海鲜蟹肉两碗汤，一头在一小块油纸上放了五六三十个小饺子，分别是鸡、猪、牛、羊和酥糖馅的，旁边还有一个酒盅，温着二两上等的白酒，真是热腾腾香喷喷。关震南在旁边看着厨师吃，馋的口水只好往肚子里咽，想说呢又说不出口，简直窝火透了。厨师酒足饭饱之后，收起餐具退出房来，找到管账的要了一块现羊的工钱就要走。管账的一再留他，他就把刚才的事儿讲了一遍，说，老兄啊，要论吃的，阔人吃饺子是家常便饭，可五爷呢连饺子都不敢吃，还得我吃给他看。一顿倒没什么，要是一连几天不敢吃饭，饿出病来，那不但是我呀，就是您也担待不起呀。说罢告辞而去。从这以后啊，关震南不敢吃饺子的笑话传遍了白旗区，他也再不敢在厨师的面前抖威风了。 啊，非常感谢启社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，朋友们再会。 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昏沉。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。要不回